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晚上好，我是孟群。 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在这边跟大家继续的聊一聊有关于国内足球方面的话题，因为中超联赛马上就要复赛了，大家在之前其实对于日期，包括很多俱乐部很多球员都会有那么一丝丝的怀疑和不确定，那现在呢已经确定12月12号确实中超要复赛，重新和我们见面。而在其中经过了这么多的比赛，经过了这么多的事件之后，大家现在对于中超复赛的热情几度，今天晚上要跟您一起来聊聊这样的话题。 其实要说复赛的话，时间也非常快，12月12号呢，这周日啊，这周日晚上呢就要开始了。那对国安来说呢，接下来的比赛呢，肯定大家也非常关注。但除了关注咱们自身的情况之外，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咱们的六名国脚回来以后呢，应该说已经跟球队会合了 啊， 基本上呢，就是为了比赛呢，可以提前进行准备。 对， 那在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应该了解一下这个中超第二阶段的一个整体形势。 没错，在中超开赛之前，就复赛之前，其实看到的消息远要比大家准备情况的内容要多很多。比方说，谁家的外援又离开了，或者谁家可能俱乐部的经营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甚至有的连工作人员都出来来抢一波戏，说我们也要跟球队一起把这个比赛，把这个联赛要完成。在面对不同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大家究竟会怎么样去准备中超比赛，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除了我跟孟老师之外，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面还请来了一位更加资深的人士，来自北京晚报的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欢迎您。 欢迎李老师。 哎，林苑、孟老师，二位好啊！今天我来非常非常兴奋，因为从2020年1月啊到现在，我是一次都没有来过，而以往咱们经常合作，所以今儿一来我就特别新鲜啊！背景板换了，对吧？前面还有摄像头对着，所以跟我2020年1月份之前来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新变化。 是，大家要如果觉得对您的声音久违一点，想看一看庐山真面目，也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来看一看我们直播间的情况。这边我们也同步开了视频直播，同样在微信和听听 FM 的两个平台上面，也期待着您的观点。今天要跟您说一说到现在您对于中超，而且这赛季这是一个中间的阶段，我们在前面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期待，可能会有一些失落，对于我们支持和喜欢的球队。那么现在在经过了这么长的调整，调的好像都觉得已经到了下个赛季了，这个时候您的热情还能够保持多少，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虽然说呢，这个中超联赛呢，在前一段时间一直是被这个国家队的这个世界杯的任务啊，这个不停的打断啊，而且呢，这个中超联赛因为投资方啊各方面这个不利的消息呢，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一切等到12月12号第二阶段开始之后的话呢，其实所有的这个焦点还是集中在赛场上。 对。 除了赛场的比赛之外呢，在之前的这个消息其实也包括一些动态的训练场上的消息，比方说这些球队他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稍微的约一约热身赛的对手啊，大家之前可以过过招，通过比赛来找一找状态和感觉。而在今天我们关注的国安队的热身赛好像就不是让人特别的满意，在这场进球很多的比赛当中的国安队是输给了上海海港队，简称上港队。 对，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比分最终是2-5这样的一个比分，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对于接下来要重新开始的中超联赛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也会跟您一起来讨论一下。也有朋友说了，中超什么时候复赛呢？这12月12号这一轮，也就是第15轮的比赛将会展开，而国安队的比赛要在这一轮稍微晚一点，是13号的晚上8点进行，就是周一的晚上，下周一的晚上才是国安队的比赛。那先从今天的这场热身赛说起，李老师，您也看了国安队这场热身赛，关注了这场比赛的消息。 那其实说到在这次的十二强赛当中呢，国安队也是有很多的国脚跟球队一起在备战，从之前的备战到比赛很长的时间。 嗯，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回到自己的俱乐部来准备中超联赛，这场热身赛让大家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信心呢，您怎么看？ 首先啊，这是联赛恢复之前的一场热身赛啊，这个比分我觉得2-5，这个让北京的球迷听了肯定不是很愉快，但是我觉得热身赛无所谓啊，因为这个时候对于主教练比利奇来说，他可能有更多的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啊，就像刚才孟老师提到的，今年2021年对于中国足球和中超联赛来看是一个极其特殊啊，不太可能再次重现的一个赛季啊。我们看这个联赛基本上是被亚洲十二强和四十强切得七零八落， 嗯， 啊，这个两个阶段联赛应该说已经快形成了两个赛季的联赛 了，对，就是老感觉是下个赛季一顺口老说成下个赛季的比赛， 对， 其实是有前半截的， 对对对对，是是是，以往到了12月份这个时候，其实联赛已经结束了，对吧？球队应该进入到一个联赛之后的一个调整休息期，然后呢，马上就进入到下个赛季的冬训了， 嗯， 所以呢，这个就对于球员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那么你现在就打乱人以往的既有的这种赛程的安排，包括身体啊、生理上的一些固有的记忆，这个对于职业球员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嗯， 另外刚才孟老师也说了，这次国足中啊，我们看除了广州恒大广州队啊，对不起，就是我们北京国安，我们是一个国脚的大户。 嗯， 我们固然对这支国家队贡献非常大，但是对于回到联赛这个层面上谈起北京国安来说，我们的这个损失就非常大。 嗯， 因为这个六大国脚就是球队的绝对的核心主力的框架，特别是在队内的外援纷纷的离开之后，那么这个长期的六个人不在队内，你说这比利奇怎么演练阵容？ 怎 么练？你说 太难 是吧？你说针对第二阶段中超联赛，北京国安比利奇的大把的准备时间，这是没错的。但是人不在我手里，我怎么个练法？对不对？尤其现在外援都是各个中超球队这个核心的队员，那么突然他们又临去以后，这又是一大矛盾。 甚至于我们去年同样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比利奇接手球队还是可以从年轻青年队抽调队员来陪着练，现在连青年队可能中间都有队员没回来， 是是， 所以我们就更难了。 是，今年青年队呢，因为亚冠的问题，我们看前一任呢有一篇微信公众号把这个详情整个都披露了出来，以往我们都知道非常困难，但是我没想到是经过了这么一番二番三番的这么一个折腾。 对， 所以我们看今年北京国安俱乐部我们就学乖了，是吧？我们明年我们就退出这个中亚冠联赛的这个资格了。所以我们为什么退出，不是我们不愿意打，就是这个太周折了，我们没法再经得起这第二次这么的周折了。 原来我们想着对于锻炼年轻队员，咱们老说有价值， 对， 见世面， 对， 开阔眼界， 是， 但是 是 代价也挺大， 太大了，这个代价不是一般二般的我们能克服的代价。所以呢，对于整个今年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赛事，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体量来考虑这支北京国安队。如果万一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球迷朋友，万一第二阶段北京国安没有打出大家预想中的那个成绩，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稍微控制一下各自的情绪。我们觉得啊，这个话必须由我们三位在这里提前说出来，我们不希望由比利奇说出来，因为那样的话就成为了这个李铁第二了，对吧？因为李铁你看他在中奥比赛之后32分钟的那个长的新发布上说的那些话和观点，从我个人的分析来看，从内容来说，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当之处，他没有说出就是好像不对的这种内容，比如说夸大事实，是吧，子无虚有，杜撰什么一些情况没有。但是呢，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不容易啊，是吧，包括对国脚的了解，对规划球员的使用等等，更多的事情交给现在的媒体，对国足在今年的十二强赛事完成之后，大家来总结的时候，一定会点出李铁在那个发布会上说的那些种种的困难。但是这些话由李铁嘴里说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口径就完全不一样了，更多的是在有点甩包袱啊，找客观原因，这样容易激起球迷们的不满。那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北京国安即将参加这个下礼拜一的这个第二阶段中超联赛的时候，我们还是实事求是，我们也不是故意要给国安队找一个下台阶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真的要如实的去介绍现在比利奇来说非常困难。 这个困难不是他，我觉得应该是他执教生涯以来从来没有遇到的这些困难，很多困难不在他主教练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他现在我觉得也是尽一个职业教练的本能的职责，我在现有能够得到的条件下，我尽量给他调到我最满意的程度，也就仅此而已。 嗯， 那除了他在人员上面，在包括之前的训练上面，大家一直都没有更完整的球队的阵容来帮助他去演练之外，另外一方面和很多其他更困难的球队相比，有人说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优势，比方说很多球队他们原来的外教纷纷离开，那我们现在还是依然是一个高水平的外教留在俱乐部当中，包括国脚可能在十二强赛当中来自国安队的球员的表现或者被认可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我们整体上面的这个国内球员的实力其实在我们的球队当中，在这套阵容体系当中还是非常有价值和作用的。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确实有优势，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强调的一些球队可能不方便说的一些客观的困难， 您先帮铺垫好了 啊，我先铺垫一下。另外呢，我觉着啊，我们跟刚才林院说的一些更困难的球队相比的话，大家这个赛季最终的诉求和目标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广州队相比，这是可以比的，但是你跟重庆两江竞技啊，这是没法比的，你跟青岛队没法比的，他们跟我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跟广州队相比的话，我们有两个是非常相像的，就是说现在队内的核心外援基本上都不复存在了，是吧？广州那边有他的情况，他是俱乐部母公司投资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经营困难，那么这些规划的球员也好，那他基本上在拿不到钱的情况下，他肯定就不会再效力了。这个不光是广州队第二阶段联赛的问题，也是未来李霄鹏指导在明年率领球队打十二强后面的四场比赛将面临的一大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困难，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没有了外援之后啊，可能就有一个席尔瓦，是吧？ 对， 席尔瓦现在，但是好像北京球迷对他的认可度现在来看不是特别的高，而且他出场的次数也很有限。对，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变量啊，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正能量带来很大的变化，还是一个我们很难判断的一个情况。但是总而言之啊，就既往的经验来看，我觉得可以认定他肯定不如别了，肯定不如奥古，这是没问题的。包括刚刚离队的巴坎布，他可能也比不了啊，所以我觉得对他呢也不要寄予更多的期望。未来的无论是北京国安也好，还是所有的中超球队也好，应该是把核心的力量还都是放在了国内球员自身的这个盘子上。那么回到国内的球员上，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我们毕竟有六大国脚，对吧？这些国脚中，我们不管在亚洲十二强这六场比赛中他们的出场次数如何，表现如何，但是回到我们自身的球队中，那都是我们掌心中的宝贝，对吧？ 是是， 那绝对是硬茬儿。而且我觉得这些比如像西哲，对吧，比如像池忠国，可能在国家队中啊上过场或者是怎么着，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这种评价，但是回到北京国安，那这两名球员那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这些球员回来之后，我觉得对于比利奇指导来说，就在这么特别有限的这点时间之内，如何让这六大国脚迅速的啊，在跟现有的这批队员，包括一些年轻的队员，能够熟络起来，把他的战术重新给捏合成型，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功底的。所以在这方面，我同意林院的那个观点，就是比利奇，我相信他是一个比这个李铁、比李霄鹏啊，执教能力、综合把控各方面要更强的一个外国的高水平教练员，这是值得我们欣慰的。 嗯，其实就咱们这个赛程安排的话呢，因为在这周日啊开始这个第二阶段之后呢，刚才林院也多次提到，咱们的第一场比赛是在下周一晚上，对吧？ 嗯， 下周一晚上咱们是对广州队啊，这就是东道主嘛，因为咱们在广州赛区了。那么接下来呢，一周三赛啊，这样一个密集赛程当中呢，咱们对广州之后呢，之后的下一场比赛还是在周中，是对山东鲁能泰山啊，就是山东泰山队。那么然后就是下周日啊，是对这个广州城队。 嗯， 其实呢，一个是两支东道主球队啊，还有一支呢，应该是咱们的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最大的对手。 哎，那目前大家各方面消息也了解到，像上海海港啊，包括山东泰山呢，这都是属于这个银子特别足，也不欠薪，人员的话呢变动也不是特别大。 嗯， 所以咱们这个第二阶段开始，我觉得确实面临这个形势不是特别有利啊， 确实 难度很大。 是关老爷就说了，这感觉咱们别让山东双杀就是胜利，有很多的担心。当然对于赛事整个本身的这种观赏性来看呢，燕林觉得 可能这观赏性不是很高。各大爷说呢，这个关心的是哪天开始，而且呢还得补一句国安加油。我相信很多的人说到这个中超的比赛，包括隔了这么长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之后，热情是有限的，但是一说到自己球队又开始能踢球了，你又有球看了，这多少还是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兴趣的啊。永远的儿媳妇儿说，虽然这个比赛没啥热度，但是能有球看就知足了。宋元军说，没有太多热情，不过看自家国安的比赛还是很满意的。哎，家里人都是这样的观点。嗯，我们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其实在之前又说回到被国家队的这些集训的安排而打得有些七零八落的整个的中超的赛程。那今年本来呢，这中超的赛程是为国家队的比赛来让路的，而到现在来看呢，在国家队的比赛过程当中，很多人又会说，哎呀，这个球员们不是从联赛当中，不是从比赛当中进入到更高水平的比赛来锻炼自己，这个节奏好像找得不是很好。那我们现在反过来，从十二强赛的比赛当中回来，我们的队员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节奏？这个中超再回过来的时候，李老师觉得大家会怎么样进入状态？您觉得前面这，比如第十五轮、第十六轮，可能大家还是会稍微有一些慢热吗？还是说已经憋了很久了？就像有的队恨不得要自己自掏腰包到这个比赛的赛区去，由赛区来负责食宿，之后完成这个比赛，可能斗志昂扬，哪种情况会出现？ 我觉得对北京国安来说，这六大国脚的回归应该是一个能量的加持啊。对于北京国安队打好这第二阶段啊，这个八场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首先，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些队员这种职业意识、责任心啊。就像刚才林远说的，孟老师也提到的，其实中国球迷对于啊今年的中超联赛，我觉得现在的热情跟往年一比，差的真是太多了啊！有中超联赛自身的很大问题，也有现在联赛给拖成这样，拖到十二分打，这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下，大家也不是特别的看好。但是唯独说到北京国安的时候，那么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和球迷朋友，那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真的是这样的啊！特别是感觉到这批球员的不容易，那这一点来说，北京国安的这个所有的球员，不光是国脚啊，都能感受到父老乡亲们对他们这种期望啊。 是， 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今年中超中，北京国安在联赛的第一阶段这十四轮比赛的表现和获取的积分，并不有利于在第二阶段中争取到一个更好的成绩和位次啊，这个是一个天然的缺陷。虽然中国足协规定了在广州进行的争冠组这个八支球队中，在第一阶段同组打过的球队，比如跟上海海港就不再相遇了，但是剩下的都是广州队这边的比较硬的球队。虽然比如说最低的啊，在争冠组中广州城，对吧？但是孟老师说了，人家是东道主啊，对吧？就人越秀山就是那个四个场地之一啊，所以你在那儿打跟广州城打，那你想象的他肯定是比你的人气要旺多了。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广州队的情况呢，现在真的不是特别清楚，因为他也很困难，他的俱乐部的这种麻烦其实是在中超十六家中可能比重庆两江啊，比河北队啊还要更加的困难。现在郑智虽然被俱乐部刚刚官宣是成为了代理主教练，对对对，但是他现在带队训练完全是自发式的，俱乐部对于球队的保障跟以往一比，一个天一个地，根本就谈不上任何的这种周全的保证。所以呢，现在来说呢，广州队更像是一个自由行者，对吧？他到底能打出什么样的水准，表现出什么样的比赛态度，对求胜的欲望有多高有多低，咱们首战之后才能看出个字母来。在这之前，我真的很难判定，比如我们一定在这第一场比赛中就能战胜他。如果能取得一个开门红啊，那么当然是对后续的比赛会比较理想。但是总而言之，这个赛季中北京国安，我觉得在赛季之初的时候我还是挺乐观的，我觉得应该是拿冠军争冠军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有一些相对于比如说山东啊、上港啊什么，有些都是核心的大牌离队之后，那么我们这边我当时认为是所有人都能回来，因为我们的合同跟他们都是在十二月底，对吧？咱怎么着也进职业球员的职责，打完这个赛季是吧，收一个漂亮的结尾以后，高高兴兴的啊，一拍两散。但是很可惜啊，后续的一系列的这种情况的发展，让这个计划没有能得以实现。那现在这块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现在第一阶段中，我们的分值并不是很高。我们现在在 广州赛区我没带那个表啊，好像我们是排在了第五吧，我们好像比在深圳还排在后面一点，或者跟深圳我们大分是一样的。那前面的山东领先广州三分啊，然后领先排名第三第四的这个上海海港和和哪个队是五分之多，那我们还在后面呢，所以我们要想跟山东队争今年联赛的冠军，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正好呢，借您所说的话呢，刚才像这个荣成斋也问到具体的赛程的安排啊，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12月13号晚上8点呢，就下周一啊晚上8点的话，咱们是对广州队啊，这是在大学城中心体育场，但都是广州赛区的体育场。然后呢，第二场比赛12月16号是在周四了啊，下周四晚上6点是国安对阵山东泰山啊，地点是在广州的花都体育场。那么第三场比赛是在下周日晚上的8点钟啊，这个在这个越秀山体育场，越秀山体育场是对阵广州城啊，这是下周的一周三赛的赛程的安排啊。 确实，这本身从比赛之前的准备来看，大家情况各不相同，国脚大户呢，大家集中的晚。那从没有国脚大户的球队呢，往往也好像面临的比较多的困难，就俱乐部经营上面困难。然后等到真的开赛之后，大家之前攒的这个劲儿啊，一下要好像有种过度的去消耗，一周三赛 释放一下， 这本身对大家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对对对，消耗很大。其实同时我也觉得，尤其还是集中在第一场比赛啊，就是广州目前所透露出来的所有的消息啊，就是不是我们以往所认知的恒大的那种状态， 对， 包括投入啊，包括人员啊，包括外援啊，包括主教练等等， 对， 现在呢极其不稳定啊，处在动荡期当中。 嗯， 那刚才李格老师也提到消息，现在正式宣布郑智是代理主教练兼这个 对 执行主教练兼队员。 嗯， 那听起来的话40多岁了还得上场去踢， 是 是吧，这个当然主要是精神层面，我觉得对球队的凝聚力和鼓励来说呢，其实郑智呢本身呢，因为他兼过3个角色， 嗯， 所以说有点带头大哥的感觉， 是 用这种精神凝聚力、号召力来组织这些兄弟们在场上呢去好好踢这场比赛， 嗯， 虽然说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呢是球队的稳定性不太好，似乎呢变成了一支业余性质的职业球队， 嗯， 就是它是召集出来的，不是说我拿合同啊，拿 对 所有的东西约束出来的啊， 对。 那么同时呢，我又觉得，那么这支球队本身呢，他还是一支职业球队，所有的球员的水平除了外援之外， 嗯， 除了外援之外， 嗯， 其实他本身所具备的厚度和能力 还是很强的， 非常强， 非常强。 对， 其实广州队啊，现在处的一个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也是以往啊，不是这一年，是多少年咱都没见过的。真的像孟老师说的，他现在是一个自由又职业，然后呢又危机感很强的这么一支队伍。 嗯， 实际上他队内我们谈的所谓外援，就是指的规划球员，像埃克森啊、洛国富啊，啊这批的队员，现在这些人全不在了，这场比赛我估计都没有了。但是不要忘了啊，这么多年以来，广州队在钱比较充足的时候，在国内足坛上，他是薅羊毛薅了一大批，既老将也有，年轻队员也有，凑的这个队伍，所以他加上他 的人员结构相对合理， 没有问题。对，再加上他足球学校最近这一两年又补充了点年轻队员， 嗯， 这个作为预备队等等，他也不缺人。所以这场比赛他的特殊性，一方面他天然的弱点就是他是一个自由散漫的，没有充分后勤保障支持的一球队，这是他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我们要充分顾及到现在啊，他是一个带头大哥郑智来带着一帮兄弟，在形势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在为自己未来拼争。因为明年这些队员会不会还继续留在广州队，合同是不是到期了，这咱一概都不知道， 都是未知。 对，所以最后的这一锤子，如果他更以及说是为广州队来奋战的话，不如再为自己未来职业之路向其他的投资方、其他的中超球队再显示我的能力，我在这个位置上的能力，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国内我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比如我是左后卫，我是排在前三名的，对吧？那这样的话，他不仅仅是为了这一场比赛，所以这个东西呢，可能在这种危机特别挤压的情况下，他也许会焕发出特别大的一个能量。因为这种我们要顾及到这个东西，你不要小瞧，因为有的时候呢，那个队伍都特别正常的时候，可能是教练让你踢，俱乐部那边许家印还给你开一个类似鸿门宴，是吧，吃顿饭来给你发点警告之类的。现在可不然了，现在真的是可能是我要踢，因为现在大家都看了这没俱乐部眼瞧着就没了，对不对？球队就是日落西山的这个状态了。那你现在如果你在诚意上踢得又稀里哗啦，你表现又非常不职业的话， 那你就断了自己的职业生路了。 对， 那以后哪个俱乐部还敢在明年的转会市场再要你呢？所以他现在在为自己踢，是吧？在为自己的这个能力在证，向别的人在证明这一点。那么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能在星期一晚上8点跟北京国安的比赛中表现出来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可怕的。所以这一点来看，我觉得比利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明白，但是我希望俱乐部的前方工作人员应该在这方面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并且跟比利奇的赛前把这一个特点啊介绍清楚，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特殊危机情况下有点困兽犹斗的那种感觉。 嗯， 对， 特别同意您说的这个，绝对不能认为他们现在的这种困难会影响整个球队的组建，反而在这个时候队员们的斗志是能够有保障的。而且球队其实这么长时间之前这一段时间的运营的模式是很稳定的，只是现在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模式，把这个赛季给踢完了，那我相信大家还是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职业性体现的。甚至于您说到这个后勤保障，之前看到从他们一开始集结训练的时候，据说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去给他们一个相应的日常正常的这种训练环境的这种营造，所以整个受到影响不多。我们更多的应该看是不是人家比我们更天时地利人和一点，比我们更有一些主场优势一点，我们得先给自己放得低一点。 是， 对，再加上我就该李老师提到那个，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就这些球员的话呢，以前可能是要我踢，现在突然间可能会变成了 我 要踢， 就是我要踢， 我就是为了自己明年会谋得一份更好的合同。 没错， 这最起码不一定是比我现在好，但是我还要延续我的职业生涯。那我职业生涯要靠什么来证明呢？是在场上努力拼去证明的。 没错，这点很重要啊。这个心态啊，主观的态度一变的话，那就焕发出无穷的战斗力啊！这一点我们要予以最充分的估计啊！希望比利奇要明白，所有上场的北京国安队员要充分明白这一点。如果这一点我们只是看到了对方这种散乱、俱乐部的混乱、球队的混乱、训练的不正常，所有这些困难，以为对方是一个有点溃不成军、一打即散的队伍，那一定会吃亏的。 这还有人在微信当中问说，这个恒大如果有队员受伤了，他们现在是有钱治疗吗？ 没有可能。对，这个 原来大家都很羡慕恒大的队医嘛，那个时代哈，国家队的队医都比不上。 我弥补一下刚才这个，补充一下刚才林远介绍的情况，就是在介绍啊这个郑智成为代理执行教练的时候，其实俱乐部已经有所表示，就是说进入到赛程以后，俱乐部相应的正常的保障，比如住酒店是吧，你住宿费是吧，吃饭食宿费等等，他说这个还不成问题，俱乐部这个公司还是予以基本的保障的。 那这一点的话，应该说在赛场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容的话，恐怕不会太多受到咱们所了解的外界一些消息的影响。无论他的母公司发生什么样的这种经济情况的这种影响啊， 对， 包括球队外援的这种离开啊等等，我觉得还是要充分考虑到他的内容。这个内部的爆发力， 是不是还说了吗？一天500人均标准，还可以提前预支呢。广告之后接着跟大家继续聊。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晚上好，我是孟群。 今天我们邀请来自北京晚报的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看到的很多新消息。当然动态这边关注国安队和上海海港队的热身赛，这个咱们其实就翻翻篇找找感觉就行了。大家更加期待的是周末就将会重新复赛的中超联赛，从第十五轮打起。但是接下来每支球队甭管之前休息的多长，那我相信一旦进入到一周三赛的节奏，大家扛一周两周之后可能都不轻松。那现在呢有很多俱乐部大家都是带着整个全部的这种希望来到赛区里面，或者说刻意的忘掉屏蔽掉周围所有干扰的声音进入到赛区里面，不想俱乐部的前途，不想更多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只是专心的去打好这个比赛。所以我们俱乐部国安俱乐部在相对来说比较有保证的情况下，那更应该做到至少和我们的对手一样专心致志的来迎接后面的比赛。 没错啊，这个下礼就是这礼拜日开始的这个中超第二阶段，我觉得刚才孟老师也说了，下周我们是等于一周三赛，对吧？分别是广州队、山东泰山队和广州城队啊，这三场比赛或者叫第一周的联赛，对于最终国安的联赛的定位和走向是极为关键的。因为这三个对手呢，情况正好是三个类型。第一个广州队，刚才咱们上半段分析的比较多，这一场对于广州队来说，尽管是老对手，但是现在是新情况。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刚才林老师总结得很好，我们要放低姿态，充分估计到困难，在这两点做到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打出自己既往的优势和特长的话，这场比赛是有望拿分的也有望拿三分的。那么第二场周中对山东泰山的队，我们是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风。一来是山东队是第一阶段联赛两个赛季加在一块儿，人家是表现最优的一个球队，是吧？现在是33分啊，高居争冠组的榜首，优势非常明显，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是山东泰山队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尽管各家都是风雨飘摇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山东泰山没有露出任何的纰漏来，是吧？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外援有外援，要教练组有教练组。特别是在外援这一块，他现在这一块的优势只有上海海港跟他能够平起平坐，能够匹敌，剩余的14支中超球队跟你比都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了，包括咱们北京国安，我们跟人家比，人家可能能出3外援4外援，我们这边可能1个外援都没有。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在中超的这个竞技平台上，有外援和没外援，有高水平外援和没有外援的球队之间，我真的这觉得差距还是蛮明显的，对吧？ 所以您知道特别符合国安精神的一种表达是什么吗？这边有球迷就说了， 永远争第一啊， 不要求不高，双杀鲁能就行不在意别的这个，你不是强吗？你不是稳定吗？你不是什么都全吗？ 当然 山东球迷说了，我一个赛季我们山东就踢2场球 当然国安有确实有这个传统，因为从当年金指带队的时候，我们打那些商业比赛，面对着意甲的高手、英超的高手的时候，我们确实能体验出这样的，确实是对手越强，我们这边似乎打得越好，斗志越顽强这个专注力越高，这个我们确实有这个劲儿。我们北京国安的球队往往都是面对中下游的球队的时候容易小钩翻船，因为我们好像觉得不应该欺负这些稍微弱一点的球队，但实际上现在没有弱队。但是面对山东泰山队，我仍然认为这场比赛我们拿分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除非对方表现不好，我们表现非常好，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平局甚至高胜的这个情况。总之这场比赛如果出现了意外，我是很理解的。那第三场下周的周末的时候，面对着广州城这个广州赛区的东道主，我们实际上是面对一个争冠小组中排名最后的球队。那么这个广州城目前从教练团队到他的外援情况再到他的国内球员等等，确实是跟我们整体一比呢，他仍然是处于下风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国安而言，我认为如果把握的好，是应该一定要拿分的那个算到在三场比赛中，我们要算这场是必须要拿分的。广州那边呢是争取拿一分的，山东泰山这边呢是争取不输球就是胜利的，这是我个人的盘算如果真能如果盘算的这种所愿的话，那国安这个下周的这个开局，我认为就算是叫平稳开局，稳中有进，是这么一个态势。当然你要是 三连胜了，那就放了大卫星了、啊、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体育比赛尤其足球比赛，我们看看国足在十二强就知道了，没有什么意外，一切都是以实力作为根基的，美好的愿望再多的正能量呼吁，那球队没实力的情况下也是白给。 嗯，确实刚才其实您在上半段的时候提到一句我当时想说来着，我但是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气口，就是您提到了争冠两个字。其实在之前很多的朋友，国安的球迷，包括有很多资深的看球队这么多年的人，都是觉得这个赛季大家对于争冠这件事情没有看得那么重，说永远争第一是球队是永远争第一的，但是这个赛季当下这一刻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看重，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没有特别努力的去想着每一场比赛我们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大家对于赢强队这件事情的热衷远远的超越最终的结果的实现。一抹绿色也说，说鲁能强，上港强，没事儿，要是拿国安当软柿子随便捏，不可能，国安就当定了这汤浑水的了，给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很多人对于这个赛季的成绩甚至都可以接受，说那反正你不是进了这所谓的争冠组吗，那你进了这个组就踏实了、 嗯、 觉得已经 就没有保级的负担，是吗？ 没有其他负担了，本来我们也不想踢亚冠， 是 本来我们也下不去， 对 任何压力都没有了。其实 其实放轻松之后的话呢，这小组除了咱们所说的前三场比赛哈，就对手说完之后呢、 嗯、 这个下一周就等于是下下周的这个面对对手就是深圳队、 嗯、 这就是咱们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四个对手就齐了。 对 啊，然后踢完深圳之后，踢深圳是下下周的周三晚上、 嗯、 啊，那踢完深圳之后又接着又来一个循环、 嗯、 其实刚才咱们这一说的话，除了面对山东的这个难度会大一些之外，其实对其他球队来说的话，咱们似乎这个难度就没有那么大。 嗯，踢深圳也难度比较大。 踢深圳难度也很大， 因为深圳现在的外援很强，比如说 他是个特别稳定的球队， 对，他卡尔德克、 嗯、 对吧？阿奇姆彭， 对， 是吧？ 以前天津的， 哎，天津泰达的、嗯。那么这都是已经 就是深圳给 证明 传递的信息的，除了这个上海港、山东，说深圳不差钱， 对对， 钱顶的最足。 嗯，现在其实前一阵子有一个消息称，现在十六支中超球队中，大概只有四家是不差钱， 不差钱， 就不欠薪的， 不欠薪 啊，准时发的， 对对对对， 其中就有包括深圳队啊、 嗯。 所以呢，深圳队的整体实力确实是非常强的，但是他欠缺的也很明显，就是他的中超征战的经验，特别是争好成绩的经验，他不是很丰富。 嗯 啊，另外他现在的教练团队不是那小克洛伊夫了、 嗯、 啊。啊，应该说这个应该说也是他一个不是特别强的一个长板啊，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们看看北京国安能不能通过比利奇的妙笔生花、巧做安排，是吧？这个软饭硬吃，是吧？然后呢，排出一个很好的战术和首发阵容来说，把深圳队拿下，应该说我们在争冠组的位置就不会差。 嗯，而且比利奇某种程度上也得学学人家其他那些俱乐部已经很危险的俱乐部的球员的心态。很多人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比利奇能够跟我们一起走完这个赛季、 嗯、 明年怎么样不知道。 不知道。 他自己要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为了以后能够证明更多的自己，那现在也是你 好好表现。 好好表现的机会嘛。终于等来了比赛，那就好好表现吧。 是。 而且这么一说的话呢，其实从如果按照咱们的这个赛程安排啊，当然咱们赛程安排，当然整体的话都是到明年1月4号。 嗯。 说一月四号的话，今天就已经12月7号了，也就是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要踢，刚才您提到八场比赛了。实际上第一周的话，一周三赛，完后在这样的一个密度之下，后面的话可能喘口气就有比赛，喘口气就有比赛，一周两场比赛。就对大家来说的话，我突然间觉得，在之前一直期待的这个比赛，怎么是提不起兴趣来？现在突然间觉得。千万别提不起兴趣，一眨眼这比赛 一眨眼就没了。 对对，关键是快，一周三赛快着呢。 快，这个不是中超的节奏，这是 CBA 篮球的节奏。 而且这个比赛这比着呢 ，CBA 也来了， 也来了。 对，大家又开始在看球的时候要重叠着，会感觉每天都有比赛。 是，都来回冲突。那边 CBA 可能甚至都同一天。 嗯 啊，这边 CBA 那边就是中超第二阶段，你说你看哪个吧，是吧？那你比如说北京电视台的选择，就是他用两个频道，这边转篮球，那边转足球， 对， 大家各自你去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 嗯， 因为他实在难以兼顾了，都是晚上的比赛， 对。所以说这么一说呢，站在咱们自己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有一点我觉得可以不避讳的说，国安呢还是一直给我们印象当中是一支比较慢热的球队、 嗯、 啊。就远的不说，从施密特那个赛季到热内西奥，到这个比利奇来了以后，当然比利奇他面对的情况比较复杂。 嗯， 我觉得这种慢热的话呢，其实如果按照刚才这个比赛节奏一看的话，真的是不允许去慢热。 嗯， 就来了以后立马就进入状态。 是， 对。 再一慢热就热，没热呢就凉了。 没热就凉了。 所以 你对咱们的对手，你再爱怎么慢怎么慢。 对，从这个角度来说，林苑一开始的节目介绍那个跟上海海港那个2-5，2-5就有意义了， 有意义。 2-5这比分，我觉得不看重，是吧？这个，因为它毕竟是热身赛，没比如说正常联赛的时候，赛前包括世界杯，人家各个强队、欧洲杯。那这都无所谓，对吧？但是要从这个比赛进入状态慢和快的角度来看，这场比赛放出的信号隐隐约约让我们感到不安，对吧？如果你这场比赛输上海海港，你就怎么就丢了2-5，对不对？你这个丢的有点大，对不对？如果星期一晚上你还这种进入比赛的状态，那你等你明白过来，唰唰唰唰，三场比赛都结束了， 嗯， 对吧？这个是很危险的， 对。 所以大家也关注球队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嗯，在国脚都归队之后，这热身赛咱们也看不到，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有一些队员，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面有不少人等着问李老师他们的这些情况，比如有人提到了侯永永，有人提到了李可，到底现在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真不知道， 嗯 啊，这个因为现在热身赛它是不转播的，是吧？而且现在的情况跟以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以往说句实话啊，甭管什么的比赛，它各种各样的转播平台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北京电视台没有转播的这种机遇或者时间，但是别的平台会有，我们还能看到。但是现在由于疫情防控的情况下，无论是苏州赛区还是广州赛区，那是绝对的封闭啊，没有任何人敢于逾越这种疫情防控的规定去偷偷的去拍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都是一些简单的文字信息的了解。那这种情况下，凭着这样一种了解的基础，我们就擅自的评判侯永永啊或者李可的恢复到底怎么样等等，我们真的不太敢说。但是呢，从仅限的这些有限的资料来看呢，侯永永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他是完全恢复了。但是李可的伤呢，当他伤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认为李可的身体是一直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传出是他有一个是脚部的一个什么带有什么那个说不清的问题，只要是一动就疼得不得了，但是呢又查不出来一个绝对的一个硬伤的一个痕迹，所以呢这一块呢治疗情况怎么样一直就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所以我们真的无从判断。但是我希望他是没事儿的，因为李可有没有事儿不单是对打好第二阶段的北京国安很重要，那么对于李霄鹏执教的国家队在明年的比赛中，我觉得他也非常的重要。 确实之前也听到有朋友就是私下议论过李可目前的状况，可能练的并不是非常的系统， 对， 所以您又前面说了进入到复赛第二阶段的中超联赛慢是不行的， 一 定要快，一 定要快， 可能等不起，有点目前这个阶段对于李可的使用。但是今天还听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消息，说有中甲的球队看上巴坎布，巴坎布上周刚跟我们特别温情的告别了一下，永远都记得工体北路回家的路 是 吧？ 是， 这突然一下又没去欧洲，又回到留在国内，然后还要考虑中甲球队，有这个可能性吗？您觉得？ 我觉得够呛啊，因为我觉得这些外援啊都不傻，他现在对于中国足球整体的发展环境的变化感知是非常敏感的啊。如果他这个跟北京国安这边他都没有想法续约或者争取续约的话，那他留在一个中甲的球队，那中甲的经营环境和这种背后的这种经济状况，难道他不清楚吗？对吧？而且我们更传出来那边巴萨还准备着要他过去呢，对吧？这个而且这还真不是笑话，不是这第一次传出来了巴萨看上了巴坎布，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就传出过这个风景。 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有巴萨跟巴坎布联系在一起的话呢，是巴坎布蹭巴萨的热度， 是， 但如果中甲球队跟巴坎布联系在一起， 那是 中甲蹭巴坎布的热度。 我觉得这样的中甲球队他应该直接申请到中超，有很多中超球队愿意给他让一个位置出来，说你经营状况这么好，你都敢跟巴萨去抢球员，那你来吧，中超我不配，你配 亚冠我也不要，让给你， 不要让给你，对。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在联赛开始之前仍然能给大家，包括今天晚上还有很多人说，哎，本来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但是一聊起来又觉得对这个事儿关注了，又热情好像又慢慢的回来了。当然对于球队的本身来说呢，包括大家支持喜欢的国安队呢，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期待或者成绩上压力，那我觉得球队也是一个 更宽松的环境去来试错。大家提到了现在工体瞄准了2023年，可能球队慢慢的经过一年两年的调整之后，再重新回到一个我们更加理想的状态，我们也等得起，也不着急。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又说到了国家队的话题，因为中超为什么这么赶，让我们的球员们也多多少少的体验了一把欧洲球员的感觉，联赛跨年了嘛。但是这跨完年之后告诉你这还不行，因为国家队的集训又要来了。1月10号前面有人提醒我们，这边西雅图就说到了1月10号李霄鹏要重新集结国家队的队员了，而在这一周三赛的过程当中，他会仔细的去各个赛场各个比赛当中去来挑选他的队员。这一回他会像之前李铁的那个队伍一样，或者更早之前的这些框架一样，再有圈出那么多来自国安队的队员吗？李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李铁虽然都姓李啊，他比这个李霄鹏也姓李啊，但是他跟李铁的执教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首先就是这四个规划球员，对于李铁而言的时候，是用不用的问题，是用几个的问题，是首发用还是下半场再换上的问题。但对李霄鹏来说是根本就可能没有了的问题。那么这样呢，没有了的话，那全靠中国球员去打的话，我们看在明年这个最后的四场比赛中，前两场分别是客场对日本，客场对越南队，那这个难度就太大太大了，这是其一。第二点呢，就对于李霄鹏的执教能力，我是比李铁我还不看好，因为这是从李霄鹏的执教经历告诉我们的，我不是对他个人有什么好恶，说跟我不好，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算一下啊，李霄鹏的职业经历就是有这么几段：执教过中国女足，执教过山东鲁能，还叫当时，然后执教过武汉队，对吧？执教中国女足的时候，他创了两个记录：第一是没有进入到奥运会，第二呢，好像是连那个世界杯预选赛好像都没进去吧。然后执教这个武汉队，武汉队是李铁交给他的。李铁2019年带武汉队取得了中超第六名，那是这个武汉队恢复中超的首秀。但是今年我们看李霄鹏交出的答卷是把球队带到了保级组，而且按目前保级组在周日开之前，他在保级组也有一个积分，因为在第一阶段积分要带过来，他是保级组大概是排在了倒数的第二位还是第三位，是一个非常低的位次。而且这就是意味着这个武汉队今年的保级的任务是非常重的。那这是第二份成绩。那么再说回到他最强的，他的出身之地就是山东鲁能。他带山东鲁能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什么？他就是两次进入到足协杯决赛，最后都输给了实力并不比他强的对手，对吧？他唯一骄傲的就是他在2019年还是2018年，他连续拿过两年的联赛的最佳教练员的称号。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李霄鹏比李铁和李金羽都只大两岁，李铁今年44，他46。所以年岁上也没有显出他更丰富的执教的锐利，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我真的不太看好李霄鹏。所以最后这四场比赛，我觉得他有可能交出的答卷比李铁在前六场交出的答卷可能还要更加的不堪，这个我是觉得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最终中国队在这个今年到明年这12强比赛中，我们将会遇到一个非常难堪的结局。那这对于李霄鹏未来的执教是非常不利的。而且现在我们看他介入中国队，他的时间是比较晚的。我们看现在是12月7号了，孟老师刚才说你1月10号集训，你现在也就将将一个月的时间，对吧？而且这一个月时间大家还都是打联赛，这密集的3天一轮按 CBA 的节奏去打完了以后，4号结束，10号集中，你看也就1星期的时间。那你这一个月打到日本1月27号客场迎战日本队，你有多长时间的训练时间？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本身就存在着天然的一个大的困难，再加上缺兵少将，少了规划球员，再加上你既往的执教的履历又不是那么的过硬，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我觉得对他的前景我不是很看好。顺便再带一句，我对中国足协这次就是换帅的这个举动我都是高度的质疑。我觉得啊，李铁有他的问题和毛病，但是这些所有的问题和毛病还没有完全触发到他下课的那个点上。我们再看今年中国队参加那个12强的6场比赛，现在是1胜2平拿5分，排在 B 组的第五位，也就是倒数第二位，是吧？然后比阿曼我们是差2分，阿曼是7分，对不对？阿曼排第4。那么我们请问这个带队的成绩 换做里皮来带，难道会比现在更好吗？对吧？你还想跟沙特、日本、澳大利亚那三支强队去比吗？那从整个 B 组打完这六场比赛，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我们跟这三支强队相比来说，我们的实力差距不是换两个这个规划球员，然后呢再上一个里皮这样的一个著名的主教练，他就能改变现在这个小组的排位和积分的。所以现在李铁交出的这六场、十二场的比赛，应该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对应了中国队目前这批队员的整体能力和实力的，没有什么意外。虽然说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但是也没带来更大的惊吓，这是李铁真正在今年交出的这份答卷。所以让他下课触发的两个点，一个是在中国对澳大利亚赛后那32分钟长的发布会上，他谈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不太令人满意，不太令人动听。第二点就是他赛后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跟他个人有品牌合作的这个广告宣传，其中有些广告宣传，第一是跟他身份不符，第二跟国家队的本身的赞助商有竞品的冲突，那这个显然跟你国家队的主教练的身份是不相符的，所以这个两点才是有点让他不太满意。但是我仍然觉得不足以让他下课，也没有必要让他下课。如果是出于2023年亚洲杯的这个备战准备的话，动用更多的年轻人，上李霄鹏和上李铁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你要是针对这个下一届这个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来准备的话，那这个话题现在还早啊，还考虑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李铁的下课，李霄鹏的上课，这是在两个能力相当的中方教练员之间做了一个平级层次的一个轮转，没有任何带来新意，更不会让中国队未来的执教这个空间上有更大的实质性的提高。所以那你这个回头再说，那你要是这种情况下，你这个换队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用途呢？对吧？你比如说再请一个里皮来，你把瓜迪奥拉请过来了啊，那好，我们对瓜迪奥拉可能比里皮又年轻，又带来更新的执教手段理念等等，我们还有这种想法，有这个想象的空间。你现在李霄鹏能比李铁能强到哪儿去？请问没有强到哪儿去，你的职业履历黑白纸黑字就记录在这个纸上呢，我们都能查得到，我们都能看到。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看现在网上唯一的一点呢，就是说李霄鹏情商高。哎呦，这就太不明白了。你国家队主教练情商高当然是优点，你靠情商高能把中国队从下届2023年亚洲杯能拿冠军，能进四强，还是下届世界杯12强我们能打出这个打出亚洲去？所以这个都是莫名其妙的奇葩理由， 就好像是为了换而换。 对， 为了换而换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目的是。 当然，换与不换这件事情呢，这边有家里人这个灰太牛郎说，李霄鹏不大能够取得太好的成绩，但是呢，他觉得其实又由于没有太多的成绩要求，或许也有个别场次有好的表现，球员就是这个情况，好教练也无能为力，所以呢，换不换差不多，换了也就换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本身我们的实力决定的。今天看到好多朋友都关注国家队的守门员教练欧楚良，他的个人的社交媒体发了张微博，左手边搂着李霄鹏，右手边搂着李铁，说老朋友叙叙旧，这是今天拍的。很多人辨认这个背景说好像是足协的那个楼里面，这都出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三个人一起在这边叙旧的话那这是李铁要给李霄鹏交代点什么，还是李霄鹏要向李铁取取经，还是说把在国家队当中守门员执教的教练欧楚良郑重的拜托给李霄鹏，做这样的一个唯一位置上的这个教练组人员的传递？ 对， 因为我们知道李霄鹏要重新的组建这个教练组，会绝对的以所谓其他的比如外教的或者其他的团队的成员来主要的构成，自己之前在山东在武汉的教练组的成员都不会带到国家队当中，那是不是就保留欧楚良一个人？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的必要。那现在有很多的说法，就是在这一刻当看到李霄鹏的表情和李铁的表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换与不换其实也差不多，换不换这件事情真的也就是这么回事吧。 就是他换的目的是什么啊？而且呢，这支球队存在的最大的价值就是为了踢后面那四场比赛。 是，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李铁是应该换的，比如说 Bob 森，2004说他不认可，他觉得，不能犯李铁的错误。这个今天 这个感觉为什么就像大家说的，不是因为成绩对于李铁不满，但是有很多人也强调了今年的这个阵容和往年不一样，这可能是仅有的一次在这几届的征途当中最强的阵容，毕竟有这个规划球员，这是承载着大家很大的期待着。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说到李霄鹏明年一月份去重新集结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的效力于在队伍当中。今天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也公布了他们的主场比赛跟我们的开球时间也定了，然后他们也关注我们的阵容，关注其实就是这些规划球员他们怎么样。日本媒体那边好像也是打了一个问号，就说我们，所以李霄鹏还是，如果这些规划球员不能够特别的指望的时候，那这个怎么办？指望谁呢？这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啊！还有人眼睛更尖，也看到了欧楚良那张照片， 三人合影， 那样说了仨人合影，桌子上七个杯子，怎么回事？解释解释。 这人数不对啊，这个。 然后三这位也说，这二里相见仅仅是工作交接吧？谁知道呢？ 对。但我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来自日本媒体的报道哈，就是对于这个中国队换帅的话，其实日本的这个足球界人士的话也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如果不换的话呢，他们都已经研究很透了，这换了之后呢反而显得非常神秘，而且呢森保一执教的话也是受到来自国内媒体的质疑啊，所以日本队他也有一定的危机感啊。 对， 1908提到了那天孟宏涛老师说到了这个后四场七分的问题， 七分啊，七分， 这个问题我们都不聊了，我们就等四场比赛完了之后再请当事人解释这个事情，我解释不了。 孟老师说这个七分啊，一定要跟他某种这个结局挂起钩来，这话才能去评判，否则的话这说了话，说对了就算蒙对了，说不对不负责任了，这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四场比赛要能拿七分，那真是放了大尾星了啊。我们姑且一看，反正时间也没有多久。 对，所以就是感觉这当这个比赛来的时候大家好像没有多大的兴致，但是一想想可能如果不仔细的去看定睛端详的话，真的一眨眼就过去，瞬间又切换回十二强赛这样的模式了。所以当联赛当有我们自己支持的球队再重新出现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投入到我们的热情，投入我们的感情来欣赏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是比什么都更加重要的，是吧？ 那么再等一段时间的话，下周一晚上咱们就该亮相了啊。这个甭管是单外援还是说咱们的这个球员的状态怎么样啊，无论对手情况怎么样，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是，甭管这热身赛怎么着，反正第一场先赢了再说吧。 先拿下广州队。 是，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李哥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祝各位晚安， 再见。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云量会开始增多，风力不大，预计最低温度在-3度左右，户外体感较冷，防寒保暖工作不能松懈。受高空槽影响，明天云量会继续增多，夜间有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在阴云的遮挡之下，气温也会有所下滑，预计最高温度在7度左右，户外阴冷，外出要适当的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高温度7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2，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另外，明天有云遮挡，不太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